看海来自周迅啊，小的时候呢看周迅版的射雕的时候呢，那觉得周迅这个姑娘呢长得真的是有灵气哈，非常有蓉儿的神韵。那可是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她的声音沙哑慵懒，和她的人是一样的，的确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好吧，我只能承认通过这样一首歌真的更加的喜欢周迅了哈。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那听到周迅这样的一首看海呢，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哈。对于我来说呢，这样一个旋律啊，就突然把我带到了那个小学时候的暑假的假期啊，下午一两点钟呢，阳光是那么的刺眼，然后呢躺在家里面的凉席上，吹着风扇，看着满墙的周迅的海报啊，感慨时间过得怎么会这么慢呢。看海是这个样子，不过呢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让我们瞬间把浮躁的心一起平静下来。来自彭佳慧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相见恨晚，我们听听看咯。这样一首《相见恨晚》唱进了多少人的心里啊？ 那但是我想它能够成为经典，一定是走到了很多人的心里，与很多的朋友产生了很多的共鸣。没错，人的出场顺序呢真的是太重要了，不同的时间呢相遇肯定是不同的结果，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时间啊，那就试图去接受这些不完美，对自己要好一点吧。好了，那下面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张芸京的偏爱，也是电视剧《仙剑三》的主题歌啊，你们应该很熟悉了对不对？所以呢在今天呢在广播当中，我们再次让这样的音乐响起，我们脑海当中会浮现出电视剧的种种画面吗？来一起欣赏一下吧。 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我想爱请给我机会，如果我错了也承担，认定你就是答案，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相信自己的直觉，顽固的人不很累，爱上你我不撤退。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那么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为你推荐的是经典当中的一首经典，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那它的歌词呢，写的是两个人深爱的一种感受。歌曲低婉圆转，听起来呢，令人是悲悲切切，却又是心旷神怡。缠绵悱恻的歌声呢，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歌曲温暖而又细致，但你们知道它诞生的背景吗？那在1998年林忆莲结婚并生下一个女儿之后呢，沉寂了一段时间，她的事业呢几乎是停滞不前。那2000年的时候呢，姚谦为她挑选了《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林忆莲呢最初是不愿意唱的，但是呢姚谦认为歌曲呢能够带给人温暖，坚持要她唱，然后呢就会有了这首经典的曲目，得到了非常多的奖项。那各种各样的翻唱的版本也是数不清啊，但是我们还是会喜欢林忆莲的味道哈，所以呢我们让她再次响起吧，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我怕来不及，我 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你也不能懂，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 的至少还有你，让我们听的是如痴如醉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喜欢唱这样一首歌曲，至少呢能够表达出我们心底最简单的一种爱慕，是吧？好了，说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来自许巍的蓝莲花。这的确是一首让我们听了之后可以豁然开朗，给我们很多勇气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的最初的创作初衷呢，也是许巍写给唐朝的著名僧人玄奘法师的啊，表达了对玄奘法师的敬意。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有禅学的味道啊，没有激昂的曲调，却震撼了无数人的心，给了我们很多的力量。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给自己满满的力量。听听看，许巍《蓝莲花》。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

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75%。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历经6年打磨，曾经名爵荟萃的中国大戏院今天修旧如初，将于今年6月盛装回归。改造后的中国大戏院主体建筑面积达到5320平方米，拥有梯次观众席3层，座位数878个，达到中等专业剧场规模。同时剧场配备了国际顶级的舞台灯光和音响设备，带给现场观众最一流完美的观演体验。据了解，中国大戏院开幕演出季即国际戏剧邀请展，邀请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及中国等国家的19部精彩剧目，共计50多场。演出季时间从6月一直持续到9月底。再来关注第21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首都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成果展在科博会上亮相，重点展示全市精选的23家文化科技融合类企业，项目涵盖新媒体、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动漫游戏等多个前沿行业。在现场展示的平昌冬奥会北京8分钟项目中，观众可以近距离体验地平投影和冰屏上 CG 制作等技术。另外，智能 K 歌麦克风、可无缝拼接的智能电视以及沉浸式湖面超大游戏屏等新技术也同时亮相。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东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建国门桥，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国贸桥，东北四环望河桥到四惠桥都是内环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Power Music. 心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 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哦，请照亮我前行。 又是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啊！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在想，世界上有没有真正的坦诚呢？我觉得事实本身呢，就在于主观是否愿意去相信。如果爱一个人呢，有的时候哪怕是对方在说谎，还是会相信。那就像歌曲当中唱的，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有请我的大动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秋情。 Power Music， 新能量单曲推荐。 这是一首很可爱的歌，歌曲主人公笑笑是个小女孩，当你不开心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沮丧失落的时候，她都会跳出来笑着对你说，哎，没什么大不了的。看她微笑的模样，阴天会变成晴天，你也会跟着开心的跳起舞。笑笑住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只要你笑笑，一切都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茶小姐和熊先生，笑笑。 笑笑是个小女孩，住在每个人的心海。哎呀，她跳出来，超把你逗得乐开花爱。笑笑的总是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明天谁在乎我？我要今天过得快快乐乐。甜的苦的，呜呼，拥抱着阳光和微笑，呜呼，我心情忧郁烦恼统统都抛开呀，呜呼，呜呼，呜呼呼。是个开心果，拥有天使一般笑脸。哎呦，别会失落，大哭一场之后就好了。啊，笑笑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借口趁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煎熬，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谁任由谁放走，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我嫉妒你的爱其实如何，像个人祈祷去苍白的刺绣，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醒来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死消瘦，我嫉妒你的爱其实如何，像个人祈祷去不下的天， 全球首播。 大家好，我们是 831， 只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可以抢先听到我们的新歌 《一事无成的伟大》。 这一生一事无成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这一生一无所有朝阳，要来到未来的事来了再。观众的喘纳，小公园也照常，那票房刚好付完，庆功又喝豆浆，没入围的奖项，没人懂得漫长，能感动自己的歌才是唯一解答，事业热血漫画，竟然总会心凉，现实像沙漠般荒凉，为何心里总还记得灿烂的光，这一生一世无成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每一晚每个一事无成的当下，怎样？为何要功成名